Lesson 18. 第十八课，明天会下雨吗？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意大利队会赢吗？ 意大利队会赢。 二，明天会下雨吗？ 三，姐姐会来吗？ 四，哥哥会去机场接爸爸吗？五，你下个星期会不会去上海？ 我下个星期不会去上海。 六，你明天会不会见到王经理？ 七，你明年会不会去中国旅游？ 八，下次比赛会在哪个国家举行？九，你会跟谁一起过春节？ 十，你们会在哪儿过圣诞节？